我们左顾右盼，寻找迷失在深渊的青春。我们独自哭泣，埋葬消失在昨天的灵魂。我们失去的亲吻，昨夜一样化为尘。时间能带走的，不只是寒冷。 不过是吗？